山丘坡。 走出山坡坡，带我走出山坡坡， 山坡坡，山坡坡，隔着你和我，只要妹妹你爱着我，我和你一起翻过，我和你一起翻过，山坡坡，山坡坡，你和我， 只要哥哥你爱着我，妹妹把你藏心窝，妹妹把你藏心窝。 在想我，思念的泪珠儿流在了心窝窝。 谁家的小哥哥呀，悄悄话儿对我说，他说那花开时，来呀嘛来接我。 妹妹你莫泪落呀，哥有话说，你要是喜欢我，我带你走出山坡坡，带你走出山坡坡， 山坡坡，山坡坡，隔着你和我， 只要哥哥你爱着我，妹妹把你藏心窝，心火， 山坡坡，山坡坡，隔着你和我， 只要你还爱着我，我和你一起翻过，我和你一起翻过， 山坡坡，山坡坡，隔着你和我，只要你还爱着我，我和你一起翻过， 我和你一起翻过。